这是好样的，既然我把你逮着了，不是， 嗯， 你这人好，行了，我这官也不做了， 嗯， 咱俩一块儿溜之乎也。 我这是陈公说的吗？ 这是我说的。 什么叫溜之乎也？ 陈公是撇官不做，弃职逃走， 嗯， 就跟曹操一块跑了。 哎，这叫放曹。 俩人走在半道呢，又遇见了吕伯奢。 哎，这叫路遇。 吕伯奢一看曹操，认识啊。 嗯， 你要看京戏这点儿，吕伯奢不是有这么一句吗？ 什么词儿？ 那旁来的可是孟德曹操？ 折公，吾乃行路之人，老上表人查了。 哎，你怎么唱上了？ 这没告诉你，这出戏我熟着的呢。 行行，您别唱了。这点吕伯奢呢，又接过来了。 嗯， 老汉吕伯奢，我与你父八伯之交，难道你忘怀了？ 原来伯父大人在此之难下马大力参拜 罢了。 嘿，他还失手了。 谁让你见礼了？ 伯父，本堂进庄拜见伯母，只难有要事在身，不敢久停，告不辞。 行了，您就别唱。这个时候呢，曹操呢是要走， 哎， 吕伯奢呢是不叫他走， 这叫他走不就完了吗？ 你想的这太好了，叫曹操走了，省得曹操到他们家喽，把吕伯奢的家里人都杀了，那多好啊！ 对呀， 后头这戏还唱不唱了？ 这就是啊。 这个时候呢，吕伯奢是拦住了， 嗯， 也有郭庄不日之力，太老汉亲妈， 这不倒霉吗？ 合算这吕伯奢呀，让家一柜子守去， 一会儿啊，这一家子全宰了。 让到家里以后， 嗯， 吕伯奢一看陈公，不认识啊， 嗯， 曹操给介绍， 嗯， 一说这经过，吕伯奢一看是恩人，要打酒款待陈曹， 嗯。他这么一走啊，家里就出事儿了， 是这词儿不是？ 是这词儿， 是这内容不是？ 对， 我觉得这点啊，差点。 哪一点呢？ 吕伯奢不是有这么两句吗？ 嗯， 二公少带，老汉去到前村古旧，八进二公。 嗯，要请客。 陈公这儿呢，不叫他去。 嗯， 家常随便，不要费心。 这是不让他去。 吕伯奢家里有钱没钱？ 对，大财主啊。 大财主有钱， 嗯， 既然大财主那么家了连点酒都没有吗？临时现打， 这可能没有。 你怎么知道没有？ 这吕伯奢在理儿， 不，汉朝就有在理儿的 啊，是啊，是老在理儿。 即便家了没酒，他家里也是财主。 是啊， 为什么不派家人打酒去？干嘛他自己去呢？ 嗨。这吕伯奢呀抠门，恐怕家里人打酒去呀他赚钱。 您呢别胡皮乱讲了。 嘿， 您听这点是不是个漏洞？ 哎，这点是个漏洞。 你就按这个三国原文来讲，我觉得这点都是个漏洞。 是， 本来嘛，你家里有人你派人去不就得了，干嘛非得自己去不可呀？ 嗯， 当初程长庚老先生唱这个捉放曹的时候给这点改了 啊， 我觉得这点改的是非常之好。 怎么改的呢？ 吕伯奢要打酒去，陈公给拦住了。 嗯， 加了这么几句词儿，这加的好。 怎么加的这词儿呢？ 吕伯奢这不是要走吗？ 嗯， 二公少待，老韩去到前村古旧，八进二公。陈公这接过来， 嗯， 何不派家下人等前去古旧？ 哎，把这问题呀、给提出来了。 这问的对呀、 嗯。 您为什么不派家人去打酒去，干嘛自己去呢？ 是啊， 吕伯奢这儿也改了两句词儿。 嗯， 本当派家下人等前去古旧，恐怕他们言语不周，走漏风声，与二公多有不便，告辞了。 嘿，太好了。 接着唱。 嗯， 辞别二公吃草堂， 嗯， 孤品美酒带动梁， 多圆满呢， 这点像， 哎， 这点就圆满了。 对， 提的也好，回答的也好，让人听的呢也明白。 哎， 陈公一看，不是有这么两句吗？ 什么？ 老汉亲自顾家娘，他人的礼似孟尝。说这个吕伯奢呀，啊，交朋友不错。 对， 好。曹操一看呢，夸他大爷了。 嗯， 呵，曹操在旁边呢，这时候高了兴了。 曹操也唱上了：“光个台，台我夫常来游望，当年结拜一路行，猛得抬头四下无。”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噔噔噌。 这要看戏是怎么着？ 谁让你唱了？ 这没告诉你，这出戏我熟着呢。 先熟，您就熟吧，您就别唱了。 嗯， 哎，到这点儿呢，曹操四下一望，打这儿起，曹操是起疑心。 哎，对了，有天刀身就响了叮当，阿公台，你可曾听见？ 听见什么？ 后面言道。恐而杀之，绑而杀之，莫非下手你我？ 那老长去到前村故旧，你我不必多疑。 那老狗以故旧为名，越来相越地薄，捉拿你我，要求那千金重赏，你倒是也不是。 那老长面带忠厚，并非贪赏之辈。 哎呀！如今的人儿看不得面带忠厚，他内藏奸诈，以我之见，你我要动起手来。 且慢，等那老长回来问个明白，动手也还不迟。 等他回来，他的人多，你我的人少，岂不是束手被家擒？ 以你之见， 以我之见，先下手的为强，这后下手的遭我殃，你且闪开得了。 扛当起来的，扛当起来的，扛！ 可个老狗你不当， 他人未必有此心肠， 分明要求那千金的赏啊。 秋上也有此风光， 宝剑持鞘万好马闯。 是咱再把这出戏要全唱下来是怎么的？ 就别唱了是怎么着？ 您还真有两下子。 嘿嘿，有两下子，有三下子的，那下子在家里。 行了，越说您咳嗽，您还又喘。 嗯， 打这起啊，因为吕伯奢杀猪宰羊款待陈曹， 哎， 曹操起疑心。 对， 我就纳这个闷儿了。 您纳什么闷儿呢？ 我觉得曹操这点想的太简单了。 怎么意思呢？ 既然你想到吕伯奢要害你的话了，害人他不可能大声嚷嚷啊。 是啊， 他的不可能有动静啊， 得蔫不劲儿的， 对不对？ 对啊， 这点曹操想的简单不是？ 嗯， 再说杀猪宰羊，曹操起疑心了。 嗯， 那么这杀猪宰羊的牲口，到时候他不叫唤吗？ 这他这羊他不叫唤，敏而受死 啊，羊不叫唤，那猪叫唤不叫唤呢？ 猪啊，甭说你捆的，一碰那个不碰的还叫唤呢。你瞧那猪，一捆的时候拿钩杆这么一勾，啊。 我说您听谁说的？ 那汉朝的都是哑巴猪， 猪没有不叫唤的。 嗯， 猪有四款吗？ 哪四款呢？ 行不绝生，白骨不正，目不识天，死不认命。 您先说说这个头一款叫行不绝生怎么意思？ 猪走起道来它都不闲着，走道的时候都叫唤。